型设计，26人专属小团，实情自由，行程自命，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重庆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重庆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呼伦八马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发笑。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呢，我们继续和您共同分享北京曲艺家们的精彩作品，我们为您呈现的是北京几代曲艺人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留下的珍贵资料，还有这两年我们新近录制的实况录音。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一段经典的老录音《诗街亭》。王世臣先生是北京相声的重要代表人物，在曲艺界享有极高的声誉。我们可以从这段王世臣、赵玉贵合说的《诗街亭》来领略盛年时期王世臣先生的风采。 这个相声的形式就简单， 哎，对了，它不那么麻烦 啊，也不化妆，也不摸彩，也不穿行头， 就这么素身吗？ 就是两个人这么说， 哎，两个人对白， 说着说着就把您给说乐了， 笑剧嘛。 相声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够把人家给说乐了， 哎， 也甭管你多烦多闷， 嗯。 只要是你一听相声， 啊， 就感觉的可笑， 滑稽嘛。 笑可是笑 啊， 乐完了他有一个评论， 是， 咱们这说他那儿笑， 嗯， 哎，相声 啊， 滑稽， 哎， 逗哏儿， 嗯， 哈哈哈哈哈哈，哎，有点意思， 嗯， 有点意思。落这么一句话，这个演员在舞台上来说就有几年的基础， 哎，就不容易。 如果他也乐 啊， 乐完了不说有点意思，换一句话说， 嗯， 那就值得演员考虑的。 乐完了怎么说呢？ 咱们这说他也乐， 嗯， 哎，和相声，滑稽， 哎， 逗哏儿， 嗯， 哈哈哈哈，什么玩意儿这是？ 得。满染 这就坏了， 哎， 相声就能够把您给说乐了， 笑剧吗？ 您在这儿听着可乐， 嗯， 三场以后还响台可乐， 他有那么一种回味， 到家吃饭时候还乐 乐， 遇到朋友谈起来了还乐， 哎， 就这么大的好处。 是啊， 相声里的没有悲剧， 嗯， 有悲剧也把您给说乐了， 哎，也使您发笑嘛。 听相声没有听哭了的？ 我还没看见过呢， 听半段眼泪扑撒的 啊， 指点擦眼泪， 嗯， 来这个劲儿， 什么呀？ 哎呦，和相声， 嗯， 滑稽， 哎，怎么这模样了？ 是有点意思，这还有什么意思？ 这就没有意思了， 越听越没劲了， 哎， 可是你要是听京戏、看电影，这可背不住， 哎， 把您的眼泪给唱下来， 苦戏。演员来做得好， 哎，深入了剧中人， 真是 做得传神。 对， 所以说唱戏唱得好不行 啊， 唱作念都得好， 要怎么吃功夫呢？ 什么叫做戏呀？ 啊， 化为舞蹈那算做戏， 抬手动脚上都是做戏嘛。 你看那老生一出来，走道上迈方步， 他走那个家伙点儿 啊，按着锣鼓经走。 对， 呆，大呆， 嗯， 显着那么好看帅 稳。 这是舞台上 啊， 私下了没这么走道的 啊。 你看谁走街上迈方步啊？ 没看见过呢还。 你要挨街上迈方步走道，他有什么事全耽误了？ 怎么？ 太慢呐。 对呀、啊， 你说今天是假日， 没事 啊，我公休。 嗯， 我走街上迈方步也不好看， 也顺得好。 打家里出来自言自语的。 嗯， 哎呦，今天礼拜六 啊， 我下午没班。 是， 我打算到东四牌来找个人。 对， 就这样去。 嗯， 你走吧， 去吧。 你下礼拜六也到不了这个。 这可多耽误事啊， 你那多麻烦呢。 太慢了， 戏台人走道这样。 嗯， 戏台那马走道也这样。 哦，马也这么走。 哎，马也是这么走。 嗯， 虽然分别一夜晚为了必须的当前辞别供我吃恐马则我站马来一顿的马边帮安人等上了马， 骑上马了， 这不骑上了吗？ 啊， 哎，还这么走？ 哎，他是做戏嘛， 做戏。 哎， 以假而做真。 对， 戏字写出来，告诉您就是假的。 那个戏字怎么写？ 虚格念为戏， 就是虚动刚格嘛。 哎， 假的， 在戏台头里有一副对联。 嗯， 告诉您也是虚假二字。 对联上联怎么写的？ 金榜题名须富贵。 下联呢？ 洞房花烛假姻缘。 哎，虚假， 虚假二字。 嗯， 怎么叫金榜题名须富贵？ 这怎么讲呢？ 在明场有一个人穿着蓝绿不堪， 嗯， 进京赶考， 是 再一转场出来了，得中了。 哦， 头名的状元。 嘿， 乌纱帽大红袍陡然而富平步登云。 嗯， 使奴换辈。 哎， 多少人伺候。 不错， 来，找多大派头？ 派头不小， 往了一座十足 啊， 就那么一会儿。 哎， 这就叫金榜题名须富贵。 嗯，那洞房花烛假姻缘呢？ 哎， 这怎么讲？ 在明场有一个小生， 嗯， 有一个青衣，两个人说了没有几句话，成为夫妇。 哎， 拜堂之好， 结婚， 入洞房。 是啊， 哪是新房？ 什么地方？ 帐子的后头， 那叫入帐吗？ 入帐以后， 嗯， 小生归上场门， 哎， 青衣归下场门。 嗯， 两个人到后台， 怎么样？ 谁不理谁？ 他，哦，谁不理谁？ 哎，假的。 嗯， 唱戏画出那个脸谱来，告诉你也是假的。 怎么呢？ 你瞧窦尔敦那脑袋那是什么模样？ 是花不花绿不绿的。 窦尔敦那年月跟现在这年月不远。 窦尔敦不是这个清朝时代吗？ 康熙年间 啊， 离现在说话在200多年， 也就那样子吧。 您再想一想，200多年以上人那模样就那长相啊， 许不能够吧。 现在您到街面上遛弯，您看哪位长得跟窦尔敦一样啊？ 没有， 这位长得跟窦尔敦一样，他不敢出来呀。 怎么？ 他一出来连人都给吓跑了。 是他没见过那模样的呀。 后台那管笔最厉害。 哦，不饶人。 把人这个脸谱画出来，能够代表这人的个性。 嗯，表示这个人的心理。 红脸的忠， 是 紫脸的笑。 嗯， 花脸的猛，白脸的尖。 哎， 净脸五柳长髯。 怎么样？ 清官老大人。 好， 这个人是净脸。 嗯， 在鼻子那儿画一次方块，一掀着台梁啊，就这个 怎么样？ 这不怎么样。这个 这六脸的全是谁呀？ 像什么李固、汤勤、蒋干、张文远。 全是这脸。 就是这六脸。 嗯， 张文远不是那么寒碜。 哦，不那么纯。 按照原文来说是个薄面的书生。 对，也很漂亮。 但分长得不好看，阎婆惜不会爱惜他。 那在戏台上他怎么会那么纯呢？ 这个人的品质恶劣。 嗯， 所以落一个斩脸。 哎， 说书唱戏讲金比古，以假作真。 嗯， 是假的 啊， 做的你要传神 得真实。 说书的嘴，唱戏的腿吗？ 怎么个说书的嘴，唱戏的腿啊？ 说书的嘴快，唱戏的腿快。 嗯，说书的嘴快是怎么个嘴快呀、啊？ 说书的要说这位大英雄上哪儿去，两句话就代表过去。 怎么说呢？ 小行夜宿，饥餐渴饮，一日两，两日三，择日来到什么地方？ 嗯， 表示这员将官就到了。 哦，嘴快， 嘴快。 那这个唱戏的腿快呢？ 哎，唱戏的腿快 是怎么个腿快？ 大帅带领人马说这么一句话。 嗯。 兵伐云南去也长， 哎， 兵伐云南， 嗯， 打旗子在台上转悠， 是 扛着那旗儿，咕隆咚锵，咕隆咚锵，咕隆咚一隆咚哐，铁一咕隆锵， 嗯， 转一圈不动换了 啊， 那个还问呢， 是， 人马我也活不起， 嗯， 边去云南， 嗯， 到了，你说这玩意儿多快？ 哎，真快。 据我的理想，他发兵发到云南，这个人不能在云南待着。 当然了， 在哪儿唱戏是在哪儿待着。 那是， 要在北京这唱戏，打北京到云南去，那是多远呢？ 万里云南呢？ 怎么那么快就到了？ 啊， 假的。 哎，做戏 真那么快？ 嗯， 真那么快，那太好了。 那有什么好处？ 比方说，您哪位上云南去办事去，那就不用坐飞机了。 哦，坐火车 也甭坐火车。 那怎么去啊？ 听戏去呀、 啊。哎，对呀、 啊，啊，又经济又快， 它快呀、啊！ 头天晚上把铺脚卷好了， 嗯， 第二清早起来买一张票，池子前排一坐， 哎， 铺脚搁在旁边，就等他那句话， 嗯， 他那一嚷，兵发云南去也长，您赶紧把铺脚扛起来， 哎。 跟着打旗子身后的转悠， 嗯， 隆咚锵，隆咚锵，隆咚一隆咚哐，叠一咕隆锵，转一圈，您再看那人 到云南了， 还在那儿站着呢， 多新鲜呢！ 可不还在那儿站着吗？ 这不废话吗？ 你说我唱戏讲理，我真上云南去行不行？ 哎，这可以了。 那也不行， 也办不到， 真去也不行。 嗯， 兵发云南去也中，打旗那扛，这。下台了， 嗯， 行头换下来了， 是， 便服穿好了， 嗯， 半天没上来， 半天， 甭说半天， 嗯， 观众一会儿就不答应， 人家不等着呀， 他一看台上没人了， 是啊， 挺奇怪呀、啊， 嗯， 哎，台上怎么没人了？ 就说是呢， 人都哪去了？ 怎么不知道？ 休息是怎么着？ 啊， 不对呀、啊。休息得有目标啊！ 是怎么要休息牌啊？ 哎，服务员同志，服务员同志，服务员不知道什么事啊？ 嗯， 啊，同志，什么事您呢？什么事儿？唱戏都哪去了？ 对呀、 啊，哈，这您原谅吧。嗯，听戏过两天吧。 为什么呢？ 现在他们上云南了啊！ 哦，上云南了， 真去了？ 可不真走了吗？ 真去，我们这票怎么办呢？ 对呀、 啊，那没关系啊，您可以上云南听去啊！ 啊， 我跟着上云南听去。 嗯。 那三戏我怎么回来呀、啊？ 也不能够真去呀、啊。 所以说，这个京戏它是一种抽象， 讲讲来往出做嘛， 跟话剧有所不同。 哦， 话剧是写实， 嗯， 京戏是写意。 什么叫写实？哪叫写意？ 在吃喝方面就不一样。 哦，有分别。 你看那话剧是真吃真喝， 写实嘛， 喝酒也真喝， 嗯， 从来也不是酒， 不是酒喝那什么呀？ 代替品， 拿什么代替呀、啊？ 凉白开灌那瓶子里头， 嗯， 代替那酒 得真喝， 喝勃兰地没有 啊， 来点圣茶卤灌那瓶子里头 也得喝， 也代替那酒， 嗯， 来来来，祝你健康，干杯，喝了， 哎， 话剧行， 嗯， 京戏不行， 京戏 说得酷 啊， 酒饮白上来此酒要讨我饶，这就喝， 不带客气的， 端上来你看吧， 什么 木的酒壶，木的酒盅。 哎，酒宴全有了。 那酒壶这么点儿， 嗯， 你别瞧那酒壶小 啊， 那酒壶是宝贝。 怎么是宝贝？ 老喝老有。 哎，总倒总有。 打今儿喝的明儿早起来也那壶酒。 嗯， 一个人喝也醉不了，一百个人喝也够了。 宝贝壶嘛， 多少倒多少有。 嗯， 来满上，这滴得过针，这拿起来就得喝。 哎， 没有说喝着不够了的。 没那么一回， 哪儿那戏呀、 啊？嗯， 来满上这一打盖儿，哎呀，没有了 啊！ 啊，这边日火是好，无方是我带大司令啊！ 啊， 你再打四两。 那二位等着不等着呀？ 这戏没法唱啊。 是来人接风，走人送行，都拿酒带上人。 嗯， 酒饮摆上来，此酒要讨我饶。 哎， 这就喝。 对， 不管是男女老少，都得喝酒， 全都得会喝。 为什么说这个京戏这么好？ 它有艺术，有架子， 吃功夫。 嗯， 大多数人爱好京戏， 拿什么证明呢？ 真有的是走的街人爱唱。 哎。 老爱家里寂寞无聊爱唱， 消遣消遣。 还有的这位一定想让这位嗓子眼就痒痒， 他喜爱唱嘛。 还有拿他消遣玩， 嗯， 走票。 对， 真有的票着票着下海的。 哦，就是搞专业了。 有的是啊。 有啊，严先生严菊鹏票着下海。 对， 现在的李宗义、王成奎， 这都是 许汉英。 哎， 这都是票着下海啊。 郝寿臣郝先生 那也是票啊， 可是一样。 嗯， 你没有几十年的功夫可不行。 哎呀，不容易啊。 你打算要票戏去的那个角色就是主要的角色， 嗯， 使得观众对你得注意。 对， 你一出来台下观众一看， 嗯， 哦，这就是那票友。 是， 哎，不错啊，唱两段还真有点味儿。 嗯， 身上还不难看，你得使人家注意。 哎， 你胡票戏不行。 那是啊， 他哥哥也爱票戏 啊，成票去。 他叫赵玉贵。 嗯， 他哥哥叫赵玉峰。 啊，是啊， 在北京这票了20多年。 嗯， 台下的观众没看见过他哥哥什么模样。 看不见模样啊？ 怎么呢？ 他画好了脸就看不出来本模样了。 废话，得得会画脸啊。 那怎么看不出模样来呢？ 是啊，他去那角你就看不见模样啊。 那我哥去什么角啊？ 什么捉放草里头来个猪啊，就那角。 嗨， 那谁看得见？披着青袍上了一转场又下去了。 行了，那票不什么劲儿呢？还 你还别当他哥哥说呀，当他哥哥说他哥还不爱听了， 多新鲜呢。 怎么了？捉放草我就去住啊。 对 啊，我没去过别的。 这不结了， 你听我的戏听得太少。 那一点不假， 我就去住。上次我跟马丽良合作唱苏牧羊，我没去羊吗？ 哎，那不一样吗？你损这份德干什么呀？啊，老在行里待着是不是？ 哎，他哥还真是个票友， 因为他没有嗓子， 肚子阔， 哎，戏宽。 可在过去，你打算要票一出戏的话， 嗯， 你要是不花些个钱，你可票不了这出戏。 票戏还得花钱？ 哎， 怎么意思？ 你得请客。 是啊， 是陪着你唱戏的那种，你得请客。 嗯， 如果你不请他的客， 怎么样呢？ 他能够在台上撅你。 给个样瞧瞧， 他那会儿他也互不团结嘛。 对 啊，不单是陪着你唱戏呢，你要请客。 嗯， 在文武场你要请客， 场面还得请客。 拉胡去的你不请客都不行。 是啊， 你呀嗓子矮，他给你定高调门， 那吊得慌啊， 让你唱得那么吊得慌。 嗯， 你说没关系，我嗓子高 啊， 一字调 好。 他给你定矮调门， 哦，压得很， 让你唱不出来， 压得难受。 就是后台那个打水的那个人，你不请他的客，不花钱都不行。 怎么？ 3、9天他给你打一盆凉水来？ 那 这位洗完脸了，唱不了了。 怎么？ 成冰棍了？ 他都僵了。 你就得请客花钱。 哼， 众星捧月把你给捧起来。 哎， 在北城有个票友， 嗯。 这个人姓王，叫王雨田。 是 研究谭派老生20多年， 那一定错不了。 在头10几年前在这长安戏院 啊 演唱了一出戏，打那以后人就不唱了。 怎么意思呢？ 那次是票友合作。 哦， 有他哥哥。 是啊， 因为跟他哥哥闹点别扭，打那以后人就不唱了。 是啊。 嗯，这位王先生还懂这套。 嗯， 花了那会儿就花了好几百块。 哦，请客了， 在东来顺请客。 嗯， 摆了好几桌。疏忽大意。 怎么了？ 把他哥哥这茬忘了。 哦，没请他。 没请他哥哥。 嗯， 他哥哥这人嫉妒，心里说怎么着，都请客不请我。 嗯， 看不起我。好，没我的事儿便罢。 嗯， 只要是这戏里有我事儿，台上见。 怎么着？ 我非撅你不可。 别撅人家，什么戏呀？ 是街亭，空城计斩马谡。 哦， 这戏难唱， 还真寸，有他哥哥这么一角。 我哥去什么角啊？ 不要紧的这么一个角色。 去谁呀、啊？ 棋牌。 哦， 献图的那个 棋牌官。 他跟朱亮见面也在那么二三分钟， 一场活吗？ 哎，没想到被那王先生就给撅了， 真把人撅了， 可不是吗？ 在哪场上？ 是接听以后， 嗯， 朱亮出来，带着两个琴童上来，有两句白口， 什么词儿？ 宾茶起山地，要我请司马懿。 嗯， 往这一坐， 哎，这叫小罪儿。 他哥哥去那角跟着上来 啊， 这手拉着马鞭，这手捧着那个图， 是 上来有两句白口， 他什么词儿？ 要家一听地。来此是西城，问上哪位在？ 哎，里边说话。 夫人，献图人求见。侯卓， 叫他等着。 启禀丞相，献图人求见。 诸葛亮说话。 传，他那进来。 是。 参见丞相，你奉夫人出差。 嗯。 王平王将军出差，手捧火舞。地理图展开， 就是打开， 展开是打开一关。 嗯， 朱亮观图，这个家伙点就三枪。 哎， 隆咚仓，隆咚仓，隆咚一隆咚框街。看完了倒吸过凉气， 怎么意思呢？ 朱亮说坏， 怎么了？ 街亭非师不可。 为什么呢？ 图上画的是将帅不和。 嗯嗯， 朱亮着急 啊， 这点地方是做戏， 那得真着急嘛。 拿手这么一指他， 嗯， 我命你去到烈六城，长找老将军调回，把这烟雾快去快去。 哎， 让他去调赵云。 对， 他这可没有话。 嗯， 德林，拉着马鞭下，就算完事儿。 是啊， 他哥哥一想，我得令下去，我就见不着诸葛亮了， 那就完事儿了。 我怎么撅他呢？ 还憋着撅人家。 他这地方高， 怎么高？ 他没下去。 是啊， 他跟诸葛亮对付， 对付， 这里哪能对付啊？ 这哪要对付的呀？ 我命你去到烈六城，请到老将军调回，把这烟雾快去快去。他给诸葛亮做个揖， 他说什么呢？ 啊，启禀丞相， 嗯， 那赵老将军若不在烈六城，这边日火是好呢？ 他啊， 你让我调赵云，他不在那儿，这事怎么办？ 哎。这句话问得有理由。 废话，这戏里没这句呀、啊， 根本没这词儿啊。 诸葛亮就愣了， 没得说呀。 诸葛亮说：“诸葛亮说他不在那儿。” 嗯。 心里说他不在那儿，他干嘛去了呢？ 可说是呢。 戏里没这句呀、啊， 没这词儿啊。 哦，成心撅我。 明白了。 忘了请他的课了。 嗯。 他这是报复， 哎， 想起这茬来了。 是， 对了，我叫你给撅了，我算什么票友啊？ 嗯， 心里着急，脸上不挂相， 沉得住气， 想了半天词，扑哧一乐。 嗯， 啊，这赵老将军如我不在，烈六城哦， 那怎么办呢？ 啊哈哈哈哈哈！你凤儿过来， 嗯， 叫他哥哥富儿过去。 是， 他哥哥不知道什么事儿啊？ 啊， 把耳朵就递给人家了。啊，丞相，你讲些什么？诸葛亮稳住了， 嗯， 趴在哥哥那儿嘀咕， 说什么？ 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怎么样？他那德令，哎，他下去了，他 下去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一段经典的老录音，王世臣、赵玉贵合说的相声《诗街亭》。上半段的空中小林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欣赏我们北京老曲艺家的作品。 老公，早点做好了吗？还得上班呢。 饿了？不是，你先等会儿啊，先听听那个空中小林。 空中小林哪能管饱啊？ 你听听啊。 六鱼腐，六鱼肚，六鱼骨，六鱼片，腐六肉片，烩三鲜，烩白馍。 这也太油腻了！ 太油腻了，来点清淡的。 小葱白豆腐，一清二白呀、啊，搁点小磨香油，是香扑扑香扑扑的。 光吃菜也不成啊，你来点主食。 往下听，准有 三十高白米，二升绿豆，二青黄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面糕。 媳妇儿，早点来啦！ 哦，怎么才来呀、啊？人听相声都听饱了。 嘿，这媳妇儿还真省钱。